你周三个你弟弟上班了俺周三个哈妈草原上住着一位姑娘，是我心里最美的那朵花。她的芬芳给了我太多幻想，日日夜夜我都会想着她。 日日夜夜我想着她。 妈妈曾对我讲，在这个美丽世界上，幸福就像天边的香巴拉。牵动了我的翅膀，千山万水我愿意为了他， 千山万水为了他， 我要穿越那喜马拉雅，找到我幸福的香巴拉，就算走遍那海角天涯，让他知道我有多爱他，让他知道我有多爱他， 让他知道我有多爱他。说呢，放下爱人心中有场梦，梦的尽头是湛蓝的天空，轻轻的草地彩蝶在游戏，你能否和我一起沉浸，沉浸在我们有的生命尽头，然后来投身世界的束缚，轻轻的感受生命的真谛，和我一起寻找香巴拉索亚拉。 在草原上住着一位姑娘，是我心里最美的那朵花。她的芬芳给了我太多幻想，日日夜夜我都会想着她。 日日夜夜我想着她。 阿妈曾对我讲，在这个美丽世界上，幸福就像天边的香巴拉。牵动了我的翅膀，千山万水我愿意为了他， 千山万水为了他， 我要穿越